i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因此，你要记住，当你发觉 I 人当主词或主语 ，am is are be 动词或者再放形容词。再放 that 从句的时候，那个 that 从句就一定是副词从句，在语法上的观念。当然，你就不要这么记，你只要会用这样的句法就够了。Are you sure? Are you positive? 你确定吗 ？Positive. That John can handle the problem alone. Positive 也是确定的。Are you certain?你确定吗 ？Certain， 好，等等，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句子。I'm quite excited 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我感到非常的兴奋。Excited 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翻成感到点点点的。你不可以用 exciting， 现在分词是令人点点点的。我令人兴奋的那就不对了，令人兴奋的是事情。 The good news is exciting， 这好消息令人兴奋。人感到什么呢，就要用过去分词。好，这个形容词后头放 that 从句，那么一样的这个 that 名词从句就马上就变成副词从句，因为它修饰 excited。 I'm quite excited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 Promise 就答应要嫁给我，所以我好兴奋。I'm quite excited 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 尽管是20年了，可是呢，我们呢还是愿意结为连理，好棒哦！好，接着，那你说我没有钱怎么办？记住。暂时那是身外之物，你没有钱也可以呢向女孩子求婚。好，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Are you aware where Peter lives? Aware 就是了解的，你了解吗？了解什么呢？ Where Peter lives 这边是用疑问式引导的名词从句做副词从句，修饰 aware， 就是等于 Do you know where Peter lives？ 你知不知道彼得住在哪里呢？所以都非常简单。另外，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句啊，最后一个结构。I'm uncertain whether David will join us in going fishing tomorrow. Certain 就是确定的 ，uncertain 就等于 unsure。UNSURE， 我不确定，后头用 whe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因为是放在形容词后头，所以叫了副词从句。我就不知道 whether David would join us， 他会不会加入我们一块，后头千万不要用 to join somebody to go fishing， 一定要用 and going fishing tomorrow。 我不敢确定。 I'm uncertainWhat he's going to do? 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不敢确定。I'm uncertain when he'll be back.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敢确定。所以这些结构在这些形容词后头以后放名词从句时余力称为副词从句，因为他们是修饰前面的形容词。好了，我们今天讲解就这么一点点，希望大家喘一口气，平常学的够多了，一点一点我们增加我们的英文实力，祝大家学习成功。休息一下待会来。 Lolita, and not supposed to play with boys. What? Mon coeur est à papa. You know, le propriétaire.While tearing off a game of golf, I may make a play for the caddy. But when I do, I don't follow through, 'cause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If I invite a boy some night to dine on my fine Finn and Hattie, I just adore his asking for more, but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 Yes,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 so I simply couldn't be bad. Yes,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 dad, dad, dad, dad, dad, dad, dad, dad. So I want to warn you, laddie, though I know that you're perfectly swell, that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 'cause my daddy, he treats it so.While tearing off a game of golf, I may make a play for the caddy, but when I do, I don't follow through. Sugar-dooga-doo, sugar-dooga-doo, ooh, daddy.If I invite a boy some night to cook up a fine enchilada, though Spanish rice is all very nice, ba-da-ba-da-ba-da-ba-da-ba-da-da-da. Yes, my heart belongs to my daddy, so I simply couldn't be bad. Yes, my heart belongs to my daddy, da-da-da-da-da-da-da-da-da.That my heart belongs to my daddy, 'cause daddy, my daddy, my little old daddy, he treats it so. Ow! That little old man, he just treats it so good.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 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old Peter, 老 Peter. Well, I still think that I'm very young. 我仍然认为我自己非常年轻。In English, there's an old saying. 在英文里头有一句话。If you think you are old, you are really old. If you think you are young, and then you are really young. 所以呢，非常简单。你要保持愉快的心境。Actually, I think that I'm only 18 years old. 我认为我只有18岁呀。所以你看，这样的心境是多么愉快。今天为大家教的是 Lesson 90, 也就是第90课。还是一样活用名词从句。我们知道名词从句通常呢是可以当主语。That he studies very hard is true, 也可以用 It is true that he studies very hard. 也可以作为动词的宾语 I know that he studies very hard, 作为 know 的宾语。可是你晓得吗？名词从句也可以做副词从句，也就是状语从句。那么是通常在下列结构中，我们它马上就有一些变化了。今天我们教的就是短短的一点，不能教太多，否则每天都教的长长的，你一个听呢，那脑袋呢就开始头大了。所以我们一点一点，该长的时候我们就长一点，该短的时候就短一点。今天呢，我们教的是 Are you sure that John can handle the problem alone?你确定吗？确定什么呢？约翰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他单独一个人可以做处理这个问题吗？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我要先问大家， sure 是什么词？确定的。什么词啊？形容词。很好。那形容词要被什么词来修饰啊？副词。I'm very sure, 那个 very 就是一个副词。好，整个 that 从句在形容词后头，它也是修饰 sure， 所以这个 that 从句呢，不再叫做名词从句，只叫做副词从句了，因为它是修饰 sure。因此你要记住，当你发觉 I 人当主词或主语 ，am is are be 动词，或者再放形容词。再放 that 从句的时候，那个 that 从句就一定是副词从句，在语法上的观念。当然，你就不要这么记，你只要会用这样的句法就够了。Are you sure? Are you positive? 你确定吗 ？Positive that John can handle the problem alone. Positive 也是确定的。Are you certain? 你确定吗 ？Certain。好，等等，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句子。I'm quite excited 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Excited 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翻成感到点点点的，你不可以用 exciting。现在分词是令人点点点的，我令人兴奋的，那就不对了。令人兴奋的是事情 ，the good news is exciting， 这好消息令人兴奋。人感到什么呢？就要用过去分词。好，这个形容词后头放 that 从句，那么一样的这个 that 名词从句就马上就变成副词从句，因为它修饰 excited。I'm quite excited 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 Promise 就是答应，要嫁给我。所以我好兴奋。I'm quite excited that my girlfriend has promised to marry me. 尽管是20年了，可是呢，我们呢，还是愿意结为连理。好棒哦！好，接着，那你说，我没有钱怎么办？记住，暂时那是身外之物，你没有钱也可以呢向女孩子求婚。好，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